北京移动提示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00。 校园梦中翱翔越北京蓄力奥运的传奇，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 开始了，大家都在哪里看？当然是北京移动宽带电视魔百合，冠军品质 4K 超清画质，赛事直播夺金瞬间先睹为快。北京移动祝中国奥运健儿笑傲东京，再创辉煌。以上为广告时间。 奥林匹克圣火，黑暗隧道尽头的一盏明灯，更快更高更强更团结，激励温暖世界的体育盛会，燃在东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东京奥运会特别节目。 北京时间的7:01，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正在为您播出的东京奥运特别节目《燃在东京》的雄鸡唱响板块。各位好，我是慧凡。 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持人子昂。 哎，今天听到我们直播间来了一位新人啊， 哎， 咱们村里了又来新人了啊，子昂啊，也是曾经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其实参与过。 是的啊，在大概一个多月以前啊，可能有的这个家里人在雄鸡这在这个金戈铁马这个栏目里哈，咱们通过电波见过面。 但是呢之后就进入到了伤停阶段。 哎，确实伤愈复出了。 伤愈复出也是希望子昂早日康复。村里来新人了，跟大伙儿打个招呼。一会儿我们也一起来在这2个小时的时间之内跟大家关注更多的消息。其实昨天最让大家关注的一个是男团的决赛。果不其然，我们还是以这种绝对的优势战胜了德国的老将波尔、奥恰洛夫等三位德国乒坛的男子选手组成的队伍， 酣畅淋漓的大胜啊！ 对，稳稳的把这个金牌拿在了手里。那在晚间的田径赛场，哇，又有新的金牌诞生啊！其实非常在赛前没有被看好的女子标枪啊，有老将吕慧慧，这是名将了，但是刘诗颖其实没有人注意到她，甚至她在整个的这个备战东京奥运延期的一年赛季里边都没有创造特别好的成绩。但就是在这样的前提之下，昨天啊，那最后一掷啊，稳稳的从标枪从肩头划过的那一下，就感觉稳了，这块金牌要有了。 是，哎，这个标枪这个运动真的是我觉得力学之美啊，体现得特别的好。 所以我们一会儿也会跟大家一起来回顾一下昨天晚场的田径赛场。虽然男子4x100米接力还有女子的接力项目我们都没有获得奖牌，但是一个第四一个第六依然是已经是创造了新的历史，也是男子刷屏了全国纪录啊，依旧要为小伙子们继续去点赞。 是的， 今天的节目当中的两个互动的话题，我们先说说昨天的奥运赛场，您觉得哪道中国红是最让您惊艳的？另外，国安这场球跟河北队，确实河北最近有一些办法啊，在金钟富的调教之下，虽然之前我们看河北不是一支什么能挑落强队的球队，但是毕竟现在人家有仨外援，咱们只有一个侃爷。侃爷还不给力，总是错失单刀啊，玩快乐足球， 确实又没踢进门去哈，这也是这个经典老番了，名场面之一了， 名场面了啊！0-0逼平了河北之后，在这场比赛当中，国安拿到了1分。那我们第二个话题也说说进攻端现在成于老大难问题了，有什么破解之道？欢迎跟我们一起来分享。微信、微博、听听 FM 聊天室都在开通当中。那今天我们继续来关注主要内容。乒乓球方面，国乒斩获了男子团体金牌，实现了奥运的4连冠。 是的，在田径方面的刘诗颖是获得了女子的标枪金牌，实现了中国田赛的第二金。 中国男女四乘100米接力分别是获得了第四和第六名。 是的，来看看今日看点，金牌峰值日，11个项目要收官，中国队多线冲金。 北京国安在12轮的中超联赛当中0-0战平了河北队。你看很多的家里人都在跟子昂打招呼，飞在纽约梦归北京说新人好啊，这声音梁叔2.0版，欢迎加油中国队加油啊！很多的家里人都在跟你打招呼，一会儿可以更多的给我们介绍介绍。 哎，可以啊，确实确实。 我们也继续来为大家提示温馨提示这个疫情期间的防控。8月6号0点到15点，北京市没有新增的本地新冠肺炎的确诊病例、疑似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也没有新增的境外输入确诊病例、疑似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也请广大的市民朋友自觉地遵守首都各项疫情防控规定，来返京人员要主动地履行好防疫责任和社会义务，有中高风险地区所在市以及出现病例地区旅居史、涉疫风险人员接触史的人员，及时地主动向单位以及所在社区报告，配合落实各项防控措施，共同的守护家园安全。而且提醒各位啊，一定要遵守严格的这个佩戴口罩的这个规定啊，各类场所进门测量体温验码，就餐保持距离，提高个人的防护意识，戴口罩、勤洗手、多通风、不扎堆、少聚集、非必要不出京、不出境等等。好了，大家伙儿继续聊着，我们进入到今天的早安奥运。 Good morning. Good morning. Buenos días. Bom dia. 明亮的阳光带来新鲜资讯，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早安，奥运。 早安奥运，我们一起来回顾昨天的奥运赛场。昨天中国军团在冬季奥运会上再获2金2银1铜，项目涵盖了乒乓球、标枪、空手道、摔跤和竞走。另外男女四乘100米接力也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分别获得了第四和第六名。金牌榜上，中国代表团依然是以36金26银17铜继续领跑。接下来我们也跟大家一一的来回顾。 是的，首先所有人啊应该是最期待的就是我们这个中国乒乓男团的这个精彩的亮相了哈。3-0，中国队轻松的战胜了德国队，夺得了乒乓球的男团冠军。在昨晚的东京奥运会乒乓球男子团体决赛中，中国队是3-0的酣畅淋漓的大胜啊。当然了，中间也会遭遇到一些挑战，但是最终呢还是有惊无险的拿下了全部的大分的胜利。夺得了冠军，请听记者金泽发来的报道。 8月6号晚间，中国代表团第35金产生，在东京奥运会乒乓球男团决赛中，由马龙、樊振东和许昕组成的中国队以3-0战胜德国队，获得冠军。同时，这也是中国乒乓球队在本次奥运会中获得的第4金。虽然总比分3-0战胜了对手，但是面对状态神勇的奥恰洛夫，单打选手樊振东在第二局的比赛中呈现了焦灼状态，局分一度打平至2-2，直到最后一局才分出胜负。樊振东表示很开心能够赢得关键一局，为团队带来帮助。 没有说特别的紧张，但是确实奥恰洛夫今年整个反手位的这种质量，包括线路给自己还是有很大这种困难。自己也是一直在落后，包括0-1、1-2，然后自己还是没有想太多，在场上也是相信自己，然后包括底下给我加油，也是让我去相信自己，自己也很开心今天能够获得这个冠军，也是在这个冠军里面自己也能够去有这样的发挥，或者有对团队有这样的帮助吧。 的确，跨越了奥恰洛夫这一难点，接下来马龙对阵贝尔的比赛就显得轻松很多。马龙先是以2-0梦幻开局，随后在第三局局点中连续失误，局分变成了2-1。但在第四局，马龙调整好了状态，没有给对手机会，手握4个赛点，最终战胜对手，锁定冠军。赛后马龙表示， 我觉得樊振东这场赢完以后，我们整个团队2-0领先的时候，自己在开场的时候，我觉得心态还是非常好的吧。包括这种前两局，虽然第二局这种一直在比分上双方纠缠，但自己第二局2-0领先以后，我觉得整体这种感觉还是非常不错。当然第三局这种自己是有3个赛点没有拿到，确实会有一些遗憾，当时可能也是因为 急于求成，或者是有一些这种接发球这种判断上有一些失误。但当第三局输完以后，无论是我还是身边的队友，包括秦指导，还是在提醒自己，希望自己能够重新再来。无论是团体赛整个大分上我们2比0领先，自己在小分上依然2比1领先，所以当时第四局开局的时候，自己还是想着一分一分去打吧。 作为队长，马龙并没有把个人赛看得很重要，更重要的是享受比赛，并且升国旗奏国歌。 至于单打，其实这次比赛无论每一场球，无论是团体还是单打，其实自己都有输局，所以这也是这种比赛带来这种紧张的刺激感嘛。但其实比赛就是这样，你不可能很轻松的这种去拿下比赛，这也是我们在赛前要做的这样一种准备。我觉得最享受就是升国旗奏国歌的时候。 从2008年北京奥运会乒乓球团体赛取代双打以来，中国男乒已经实现了奥运的3连冠。本届奥运会上，中国队晋级之路比较顺利，并且展现出了强大的实力，而最终战胜对手，延续了国乒在奥运男团项目的统治地位。 这边广宇说，德国队感觉还是比日本队难打一点啊。欧洲选手的中台反拉弧圈球挺厉害的，但咱们都是超一流的选手，就更是不在话下了。虽然在比赛的某一些局分上会有一些稍稍的纠结和这个互相之间的交替上升，但是最终依然是优势非常的明显。 确实啊，但其实昨天德国队那位年轻的这个队员奥恰洛夫啊，确实也是圈粉无数哈。 对，跟马龙同一年的。 对，其实德国的乒乓球的发展一直也是挺火热的啊，很多的这个，因为德国可能足球更为我们广大体育球迷所熟知一些啊，但是其实还有很多的这个足球队员啊，包括拜仁啊、勒沃库森啊、奥格斯堡啊等等，都有很多球员公开表示过自己平时也爱玩乒乓球。而且呢，很多啊，虽然说是跟德国的队员可能更熟一些，但是他们都是中国队的迷弟。 真是啊，中国队就是那个最高的标准啊，就是万里长城一样的感觉。那昨天东京奥运会的乒乓球赛事都全部都结束了，国乒拿下了男女团体、男女单打4枚金牌，还在男单、女单混双获得了3枚银牌。国乒在东京是以4金3银收官啊，其实跟我们在赛前的预期，刘国梁指导当时非常的低调，叫保三争四夺五， 这个就是攒人品的话了。 对，最终呢没有能够在混双这个项目上拿到这一块金牌，其实我们也是做好了这种充分的心理的准备吧。毕竟设立这个全新的奥运项目，就是日本队为了去压制中国国乒的这种完全碾压式的势头。陈梦、孙颖莎、樊振东三位新的奥运冠军也在东京赛场诞生了在这个项目当中，我们真的是看到了王者之师的力量。当然昨天晚上的田径赛场，其实很多家里人都说更喜欢看的是这种意外之喜。就是在女子标枪决赛当中，其实我们看到吕慧慧老将、名将和新的选手刘诗雯同时出战的时候，都没有注意到刘诗雯、刘诗颖甚至在这个之前的小组赛预赛当中，她的成绩也不是非常的惊艳和亮眼的，但就在决赛里边，她投出了66.34米，获得了金牌。我们详细的情况也继续来听一下东京的记者李维带来的报道。 还是挺意外的吧，也没有，就是没有过多的去想。但是第一枪投出来以后很开心，也很激动。今年的赛季成绩都不是特别好，然后这一路比的也非常艰辛吧，然后又受伤病的困扰，我觉得今天能发挥成这样已经非常好了。 这是东京奥运会女子标枪冠军刘诗颖在赛后最直接的感受，第一投就以66.34米的成绩拿下了中国田径历史上首枚奥运标枪项目的金牌。其实这场女子标枪的奥运会决赛，大家把更多的关注放在了老将吕慧慧身上。不过谁也没有想到，刘诗颖第一投就刷新了个人赛季的最好成绩。也许出色的状态给了后面的对手太多的压力，刘诗颖就这样拿到了金牌。 其实我还是放得挺平和的，因为我觉着超了可能就是我还不到时候去拿这份冠军吧，然后如果没超的话，那我很幸运，我就是感觉什么样的结果我都能接受。 就像刘诗颖所说的，她来到东京之后心态一直特别好，这当然有助于她的发挥。 我觉得来这儿以后很踏实，然后心态也非常放得非常轻松吧。我觉得还是赢在了心态上，我觉得，因为我觉得第一头很珍贵嘛，所以就想着让自己尽量做好。 其实刘诗颖一直有伤，所以她在第一头也是奋力一搏，而在第五头选择了放弃，但这个成绩足以让她拿下奥运冠军。赛后，刘诗颖和吕慧慧身披五星红旗的场面让人印象深刻。刘诗颖说，她俩不管是谁获得金牌，都是中国标枪的胜利。 我觉得我们俩是一个共同的目标吧，目标都是想着往就是争金嘛。然后不管我们俩谁拿到冠军，就是代表了中国的一个就是在标枪界的一个突破吧。我觉得不管是谁都可以。 这个有点意外的冠军让赛后的刘诗颖开心的合不拢嘴。他还透露自己这次在东京和巩立姣一个房间，巩立姣在赛后已经提前回国了，而就在同一个房间又诞生了一位新的奥运冠军。 娇姐拿第一块金牌的时候，然后我跟她分在一个屋住嘛，然后我说娇姐我要沾你喜气，然后我没有想到会这样子，很开心，可能那个屋是宝屋吧。 哎，对于女子标枪这个项目，东京真的是可以说是一块福地啊！因为在1991年的东京世锦赛上，那就是中国女子标枪获得的第一个世界冠军，当时也是创造了中国田径的一个新的纪录。所以真的，我们看到这一次的东京奥运会虽然是延期了一年，是一个超长的5年周期，但是对于一些在赛前可能并不被看好或者没有那么大热的选手来讲，真的是一块福地。 是的啊，其实刘诗颖啊，她肯定是世界名将啊，毕竟是2019年世锦赛就拿到亚军了，这肯定算是世界名将了。但是赛前确实不能说是奥运的绝对的争冠热门啊，因为确实也有一些其他国家的选手啊，投出了一个非常好的成绩，比如说这个波兰人的安德烈奇克，5月份的时候投出了71.40米的超级发挥啊。还有德国人的胡松啊，也投出了69米的成绩，其实都比这一次奥运会的这个决赛的金牌成绩好。哎，但是最后的这个大考不是还得看发挥吗？ 因为刘诗颖真的他自己也说，这个备战的奥运周期里边，尤其是今年从去年开始算啊，这近一年里边的成绩最好的是64米多，在国内只能是排第三的位置。包括我们看他在这个预赛小组赛里边也没有投出一个特别亮眼的成绩，但是就是在决赛当中啊，他自己说的第一掷那一掷就是一定要发挥出全部的全力，哎，就有了啊，这个惊喜就有了。所以这真的是田径赛场带给我们的这种竞技体育不确定性的魅力。我们也继续来关注一下昨天稍显遗憾的另外一个项目，就是女子摔跤自由式53公斤级的决赛，庞千羽也在向金牌发起冲击，但是很遗憾惜败给了日本的名将向田真优，摘得了一枚银牌。那向田真优也是赛前更被看好的一方，但是庞千羽在决赛其实是打了一个非常完美的开局的。开赛之后向田真优是想先发制人，庞千羽一下就识破了对方这个意图，抓住机会连得4分，还把优势保持到了第一回合的结束。第二回合向田真优依旧是在连续的发动这样的猛攻，当时比分也是被追成了4-4平。如果以这个比分结束的话，那向田就要凭借后得分的优势夺冠了。那庞千羽原来希望重演一下半决赛绝杀美国选手那样的一个好戏，但可惜没有能够找到对手的破绽啊，最终是4-5惜败。但这样的表现已经足够惊艳了，因为庞千羽也非常的年轻，只有24岁。尤其是半决赛的时候读秒阶段啊，击败了是白俄罗斯的选手啊，卡拉德辛斯卡亚，也是中国摔跤队在本届奥运会的名场面之一了。 是的，虽然说与金牌擦肩而过吧，但是我们也坚信啊，庞千羽自己也坚信3年后的巴黎奥运会上还能有冲击金牌的机会，再用金牌弥补吧。他是这么说的啊，下届奥运会冠军我肯定会战胜他的，我有信心啊，我的目标一直是拿金牌。这次可能是觉得自己没做好充分准备啊，第一次嘛，对吧，咱们第一次参加这样的大考，肯定是经验上可能会吃亏一些，但有了这一次的这个遗憾的银牌啊，痛失好局的这个遗憾的经验，下一次我觉得卷土重来未可期啊。 这边还有咱们家里人林公子说，标枪的这个金牌，这应该感谢空场比赛，没观众，没有现场压力，就跟练习赛一样。新人反而喜欢这样的氛围。其实刘诗颖也不算是一个在世界大赛的新人了，那在世锦赛上也是见过大场面的，只是在奥运赛场上显得，尤其跟吕慧慧一比啊，显得更新一点。 是， 所以真的是这样的一片赛场，会带来很多的 X 因素不确定性，也给更多的这种年轻的新人小将们带来了更多机会。但是昨天的空手道比赛，女子61公斤级的决赛也是稍显遗憾啊，我们的第一。这个女子第一尹笑妍也在决赛当中冲击金牌，但是很遗憾最后是摘得了一块银牌。继续来听听我们的记者林苑带来的报道。 空手道在东京奥运会上第一次成为正式比赛项目，尹笑妍第一个在奥运赛场登场的中国空手道选手。8月6号，他们共同在东京武道馆感受这场意外之旅。在女子61公斤级比赛里，尹笑妍一路胜利前进，直到在决赛中遇到塞尔维亚选手普里科维奇。3分钟的决赛较量里，尹笑妍选择防守反击的策略，两人都没能在比赛中获得有效得分，最终根据裁判判定对手胜出，尹笑妍获得银牌。 因为我主要是还是觉得就是拳的要快一些，所以我平时训练就着重把重点都放在拳上面，就是对我来说就是只要对方一启动就压前点，因为我身高要比他长一些，就是身高腿长嘛。 2007年尹笑妍开始练习空手道，2015年空手道成为东京奥运会的5个新增项目之一。奥运会原本并不在尹笑妍的运动生涯规划当中，对他而言这完全像是赚到的。 对我来说就是能参加一次奥运会，对我来说也是人生当中的就是说没有遗憾了，因为毕竟这也是第一次首次嘛，因为之前也没有进入奥运会，我们也一直坚持了这么长时间。 除了赚到的奥运会，还有赚到的运动成绩。今年28岁的尹笑妍小时候练习的项目是排球，之后短暂转为跆拳道，然后从接触到空手道的那一刻就开始爱上这项运动，之后又有近4年的陪练生涯，才让他成为国际赛场的主角。在当打之年赶上空手道进入奥运会，他说这一路走来的所有起承转合都是一种沉淀，虽然作为奥运积分赛第一未能夺金多少有些遗憾，但是他还是觉得应该满足。 我只是想着就是说我陪他们全力以赴，每天就很认真的在陪那些主力队员，我想有一天我肯定我也有资格站上这个舞台，我有资格当上主力运动员。当时就是这样一步一步的走到了现在。其实陪练蛮辛苦的，因为你毕竟你平时训练当中你要比主力要付出的很多，你陪完主力之后，你主力可以休息，但是陪练还得重新把主力练过的那些东西再重复再练一遍，所以说相对来说陪练也是很辛苦的。这段经历对我来说就是很好的沉淀，让我沉下来稳下来，所以我打比赛相对来说就比较稳的原因就在这。 在奥运会上，空手道项目除了按照重量级别分为男女各3个组的组手赛，也就是对抗赛之外，还有形赛，类似武术当中的套路表演，通过2位选手选定某一流派动作后进行各自表演 PK， 由裁判打分判断谁胜出。在昨晚的比赛里，来自冲绳的日本选手喜友明亮获得了形赛的金牌，这也被认为是空手道在奥运会上的回归，因为那里正是空手道的起源地。事实上，东京奥运会也将会是目前为止空手道唯一一次成为奥运会项目，3年之后的巴黎奥运会上就不会再有空手道奥运选手了。 什么叫且看且珍惜啊？在空手道这个项目上啊，真的，大家是，在这次的东京奥运会上是独揽它的魅力啊，可以继续去回看一下啊。其实我们关注一下空手道一姐尹笑妍她的这个成长历程，包括空手道项目在我们国内开展的时间，并不长。国家队是07年成立的，从排球转向的尹笑妍也是中国第一批专业的空手道选手。啊，银牌真的是对他的 这些年努力和付出的一个肯定啊。93年出生，是河南郑州人，小时候因为个儿高被选到排球队，但是后来同样是因为身高的原因啊，最后是1.75米，那就转向练跆拳道了。 是练空手道的时间久了，尹笑言也说更体会到自己被这个项目带来的改变，空手道仿佛给了我第二次生命，他是这么说的哈，说这个项目很注重礼仪礼节啊，这是空手道最吸引他的地方，可能是一个喜欢仪式感的女孩子哈。 啊，确实空手道它除了竞技性之外还有很多的礼仪文化的东西在里边啊。那昨天的田径赛场下午场的比赛其实也是让我们觉得哎呀稍显遗憾，尤其是我们的一些传统的优势项目，像女子20公里竞走的决赛，我们原本是三保险的，但是很遗憾啊，在其实一开场不久的时候刘虹的鞋子就被踩掉了，那后面杨佳玉还吃到了3张红卡，被罚时了2分钟，所以最后呢我们的三位中国选手，刘虹呢是1小时29分57秒获得了第3，一枚铜牌，而祁阳师姐是第7，杨佳玉最终是排在了第12完赛的。我们来听一下吧，老将刘虹也是4朝奥运元老了，他在赛后也说这个过程是非常艰辛的，但是其实在比赛当中他更多的是享受。 因为天气热，全程大家都速度压得很低，所以最终就是造成最后肯定要拼冲刺，这个拼大概5-6公里那样子，所以对于大家来讲都是有机会。那对于我们来讲的话，因为天气热，确实也不敢太往前冒，确实这样的话，没有绝对的实力。从这种大赛来讲，确实是心理压力特别大，所以我们今天还是以这种保守状态吧。最后结果的话也是。拼尽全力吧，真是这样子。确实很多时候我是在感受这个比赛吧，因为确实我今天真的不紧张，甚至我有把它当成一场训练课，然后大不了我们就是一块在享受这样一个比赛吧，确实就是很放松。那当然就是说你可能鉴于今天的这个状态，你表现出来什么样就是什么样子的。 所以大家都说哎呀，其实最可惜的啊，那道中国红没有登上最高领奖台，其实就是女子20公里竞走啊，可能在赛前太被看好了。这届奥运会也再次印证了那个一直以来的玄学，就是大热必那个什么 要出问题， 真是。所以我们也看看其实在竞走这个项目上，其他的国家像意大利啊等等这些国家，他们也在不断的去研究这种小技术，去提升自己的细节。 对，昨天晚上确实看这个比赛能看到意大利在最后的几公里的时候啊，突然有一个提节奏提速的这么一个选择，也是给我们的选手带来一些战术上当时啊可能是让有一些选择上的为难。 对， 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可能是杨佳玉啊有一些紧张，或者说有一些想跟住啊，稍稍的急躁了一些，吃到了第3张红卡，被罚时了。 周先说可能就是对竞走的期待值太高了吧，男女队都是这样的。所以我们看看对运动员个体来讲啊，比如说对刘虹来说，这真的是他最后一届奥运会了，所以无论是铜牌还是我们期待当中的更高的领奖台，其实他都是已经创造了自己的传奇。铜牌一定不会比金牌更闪亮，但是结合选手的自身的情况来看的话，奥运延期了1年，34岁的刘虹依然在这个领域保持顶尖的水平，最后以铜牌圆满地完成了自己的奥运之旅，还是可以给予很高的赞美的。那我们也继续来回顾一下昨天的东江运会女子拳击75公斤级的半决赛，中国选手李倩是5-0完胜了俄罗斯奥委会的选手，顺利的闯进决赛。她在决赛里和赛会的头号种子英国选手普莱斯想要争夺金牌。继续来听一下我们的记者齐良博带来的报道。 8月6号，在东江奥运会女子拳击75公斤级的半决赛中，中国选手李倩以5-0完胜俄罗斯奥委会运动员玛格梅达利耶娃，顺利闯入决赛。赛后李倩透露， 这场比赛在台上的控制还可以吧，因为在下面准备的还是很充分的，根据他上场打完中间也停了好几天，通过他的比赛录像去看一看他的技术特点，去根据他的一些小的问题去克制他这种。

我们传媒大学我们广院校队的是队长吗？ 院队队长，校队队员， 院队的队长，校队的队员啊，就是在这之前的一场练习赛里边，负伤了。 确实啊，这屋旁边就放着我拐呢。 真是，带病坚持工作，给子昂点赞。我们继续来看看今天的奥运赛场还有哪些新的看点。 每日精彩早知道，今日看点。 刚才大家已经通过电视的转播看到了，从早晨的6点开始田径的女子马拉松项目已经是现在应该结束了啊。那8点半的时候即将迎来的是水球女子7到8名的排位赛，9点是跳水男子10米台的半决赛，中国选手杨健、曹源将会共同出战。 是的，在下午呢午休之后啊，在13点21分空手道女子组61公斤以上级淘汰赛的 B 组有中国的巩俐来参赛，而在中午的1点半的时候，现代五项男子激光炮20米自由泳第一组也要进行较量。而在这场比赛的10分钟后啊，就是13点40分跳水男子10米跳台跳水决赛，这是我们应该是都觉得是重头戏啊。在晚些时候，在晚上的6点呢，花样游泳团体自由自选也有中国的选手来出战。 这边看到很多家里人都在关心子昂，说欢迎村里的新人，欢迎年轻人。你看北三儿你就特别不会聊天，这总是30+算什么呀，30+那是乘风破浪的小姐姐。这一次的东京奥运赛场上多少项目都是看着这些奥运的老将，尤其是女子的选手在创造新的历史啊，您得这么聊。所以虽然说我是一位老将，但依然在乘风破浪，是不是？虽然有很大的被拍在沙滩上的这种危险吧。 不会 啊。我们也继续来回顾昨天的田径赛场女子的4x100米接力的决赛当中，其实率先登场的中国女队也是让大家觉得非常的感动啊，四位姑娘表现也很优秀，拿到了第6名，这已经是他们在奥运会上获得的最好成绩了。我们继续来听李维带来的回顾，奥运赛场中国女子接力得到了证明。 站在东京奥运会女子4x100米接力决赛赛场上的梁晓静、葛曼琪、黄圭芬和魏永丽梳了一个统一的发型，这个有点像小哪吒的发型，也在奥林匹克体育场里格外的显眼。而比外形更出色的是他们的成绩，第6名也创造了中国田径在奥运会这个项目上的最佳战绩。梁晓静说，准备出场的时候正好看见刚刚获得标枪冠军的刘诗颖身披国旗的场面，这让他们得到了更大的动力。 就是我们在检录准备要进那个赛场的时候，我看见刘诗颖拿着国旗在跑道上跑，然后当时心里特别的坚定，然后就相信我们今天一定能跑好，然后取到一个好成绩，所以这就是中国的力量，团队的力量。 其实在这场决赛之前，中国队的姑娘们没有感到任何的压力，因为他们进入决赛就已经实现了梦想，教练也在赛前给他们减压。 教练赛前就说最低标准就第8， 对， 不说别的，就是想 做就跑了， 想做专注自己， 专注比赛就是专注 专注， 然后 看 看 准点就行， 还没给我们任务。 拿下了第6名的姑娘们仍旧非常的兴奋，甚至比第2、第3还要高兴。他们说和刘翔、苏炳添一样，这次他们也在第9赛道延续了9道传奇。 因为9道从翔哥开始，9道奇迹，然后周炳添、刘谢振业，然后现在到我们，所以我们相信我们女子也一样可以9道创造奇迹，所以我们创造了女子接力的历史。 当然，最让姑娘们兴奋的还是因为站在了决赛的赛场上，这也弥补了5年前没能在里约圆梦的遗憾。 完全没有，就是我觉得上一次的话，我们就差了一点运气吧。但是我们的实力，我觉得我们大家发挥出个人的水平的话，我们的实力还是在那里，获得座位更好。 上一次之后我们就已经决定卷土重来，所以当时那个心里面已经不服了，我憋了5年，所以一定要爆发出来。 24岁的梁晓静、葛曼琪和黄圭芬，30岁的韦永丽，在东京奥林匹克体育场留下了他们的身影，而他们灿烂的笑容也将在3年后的巴黎奥运会上继续绽放。 而且最可爱的就是四位姑娘的那个发型， 是 四个小哪吒，哪吒闹东京， 这也是我命由我不由天啊。 啊，对，梁小静也是给出了这个梳哪吒头的原因，她说想用我们的发型先震一下场子啊，他说大家都推荐他跑第一棒，想通过第一棒去争取更大优势给后边的人，也让后边的三个姑娘更安心的去跑好自己的每一棒。 嗯，是的，也有很多这个听众朋友啊都说啊，最美的这道中国红的这个影子就是昨天的4×100的女子接力队的这四位姑娘。 嗯， 确实从造型上到他们的这个发挥上都让我们觉得非常的惊艳。 嗯，当然在男子4×100米接力的决赛当中，哎呀，我们都看的都是屏气凝神的看完了全场的比赛，最终男子接力队是37秒79的成绩，平了自己在2019年世锦赛上创造的全国纪录，拿到的第四名。当然在这一场比赛当中，其实我们是回看一些慢放的细节的时候，会发现在交接棒上还是会有一些不是特别顺滑的地方， 有瑕疵， 有一些啊。这确实是实情，但是这已经是创造了奥运的历史，在5年前的里约奥运会，我们就是拿到了第四名，但是现在这个37秒79的成绩已经是创造了新的历史。我们继续来听一下李维带来的回顾的报道。 没有达到预期，但是这个成绩也算说得过去了，因为这个成绩也是这个全国纪录嘛，但是空间还是有的。但是只是今天的发挥还是缺了一些，还是差点这个地利人和吧，也留下了一点遗憾。我希望也是靠以后的年轻的一辈继续的踩着这个舞台，继续的发扬这个接力的项目。我相信，中国的短跑总有一天会站上这个领奖台。 赛后，中国接力队的小伙子们有点不太兴奋，就像苏炳添所说的，多少还是留下了一个遗憾，因为他们的目标本是站在领奖台上。说到比赛中的发挥，苏炳添说还是在交接棒时出了问题。 交接肯定是我觉得只能打个80分了，确实今天交接上面出现了问题，我跟谢艳艳那里啊，我跟吴志强那里都出现了问题。 苏炳添一直把所有的问题都揽在自己身上，尤其是对于最后一棒吴志强，他更是给了很好的评价。 吴志强总体来说今天他的第四棒已经跑得非常好了，因为对他来说的话，他在国际大赛他跑第四棒的经验也不是很足，他第一次上手的话跑第四棒他也面临着很大的压力，但是从预赛到这个决赛来看，他已经确实表现得非常好。 不过性格倔强的吴志强显然对于这样的结果不太满意，他只说了一句，今天的故事还没有结束，那就留在巴黎好了。有人可以去巴黎弥补遗憾，但有的人可能就要结束奥运之旅了。苏炳添对于未来并不敢有太多的期待。 3年之后太远了，我不敢说的这么远，因为对我来说的话，我就算我今年比完全运会以后我练不练，我还是一个未知之数。 苏炳添的这番话也预示了他很有可能不会再坚持到巴黎，而谢震业对他的祝福也间接证实了这种可能。 其实每一个人在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身份嘛，我们当然身为田径人还是希望田总能继续的为中国田径发光发热，但是很多时候还是要看个人的意愿的，因为我们不能老是去指望一个人的付出。当然出于我个人，我还是希望我们能在巴黎共同合作，因为我和天总也相交了10多年了吧，还是很不舍的。如果说天总选择了另外一个人生，但是我还是会祝福他的，因为他的传奇一直会留在这个田径场上。 赛场内外全面解读，极速锐评。 极速锐评，我们继续来回顾啊，牵动大家的田径项目当中，这个接力项目男女队啊，在女队的这个表现里边，其实还是挺完美的啊。韦永丽跑完了最后的完全程之后，四名姑娘快速的围在一起，非常激动的抱在一起欢呼庆祝，能够拿到4×100米决赛的第六名，在外人看来可能这个成绩跟奖牌无缘，不够抢眼，但是在短跑界还有田径迷的眼里，这真的是在自身基础上的一个历史性的突破了。 对，因为体育运动从来不是说我就是为了拿名次，我就是为了荣誉才去参加体育运动，才去热爱体育运动的。 是为了挑战自己的，不是说非要杀入前三拿了奖牌才叫突破，每个项目都有自己的判断标准。 是，确实女子四乘一百米这个项目杀进决赛，在决赛里有成绩，不是垫底，不是垫底的基础之上还能再提高名次，每个位序的提升，每个0.01秒的这种艰难的突进，其实都是可以去写进历史的。决赛中国队的交接首先没有出现什么闪失，42秒71也是这个组合所跑出的一个上限了，比之前的奥运决赛成绩提高了2秒多，达到了一个配得上决赛队伍的水准线。那另外决赛这个排名，中国队也战胜了法国队，尤其是韦永丽第四棒战胜了法国第四棒的乐度，乐度比韦永丽的岁数可小不少呢，现在速度也有11秒3，而韦永丽的速度已经跌到11秒4多了，但是这一棒的比拼，韦永丽是充分的被调动起来了。是不是因为输上了哪吒头，所以脚上带上了风火轮？ 很有可能啊。 我们也继续来说说男子接力，让大家稍稍觉得哎呀稍显遗憾啊，尤其是在第三四棒的交接问题上。那确实赛后像苏炳添啊、谢震业也都说交接棒出了一些问题啊。 这么说的，说在交接棒上确实出现了一些问题，没有好好发挥。如果说能处理好一些，我们拿奖牌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对我来说，我就想赶紧接棒，继续往前冲，因为我接棒的时候有一个调动，然后有了一个二次加速，导致自己跑僵了。我接棒以后开始拼速度，但是被隔壁两道夹着，有点跑紧了。等我交棒的时候，我喊的第一下喊的不是接，而是让他赶紧慢点。这就是在第三棒和第四棒这个交的时候，应该是说苏炳添啊还喊了说慢点。 对，因为苏炳添他冲得非常猛，所以在这个交接区域的时候还是求稳了啊，速度降下来了啊。不过在这一次的接力项目当中能够创造这样的历史，我觉得我们也可以说是不留遗憾了。我们也连线了北京体育大学中国田径运动学院的执行院长武文强老师啊带来的分析。他还是觉得其实我们的交接技术在提升，各个棒次都还是很有讲究的。 这四个小伙子呢，其实他们已经是追平了我们历史上奥运会上最好成绩嘛。我们的16年里约也是第四，今天这个成绩呢37秒79，这个也是我们的这个平了我们的全国纪录。19年的这个世锦赛是几个小伙子们创造的37秒79，这个成绩已经很好了。大家呢可能更多的期待呢是说是希望他们拿一块奖牌。男子呢咱这个接力那个接棒呢这个环节呢，我觉得今天表现也是还是中规中矩啊，都还是比较顺畅。就是因为这个四个棒次嘛，第一棒运动员呢，就是我们一般选棒第一棒运动员呢，就是起跑要好的，就起跑反应时要短的。另外呢第一棒运动员还有那个什么跑弯道，就弯道能力要强的人。第二棒运动员呢，就是一般来说呢，就是我们要选的，就是因为第二棒运动员可以跑到120米，跑130米，就跑直道的，尤其是这个跑的最快的选手一般都放在二道，就是速度耐力好的就放在二道。所以我们一看我们第二棒的运动员的时候，我们男子的时候就把谢震业放在第二棒了。第二棒因为这个人他跑200米的选手，他这个速度耐力可能更好一些，是吧？我们呢你看女子的第二棒呢是放的葛曼棋呢是这四名选手当中啊，他的这个最好成绩是11秒04，他给韦永丽是最快的，韦永丽也最好成绩也是11秒04，所以他们把他放到第二棒。第三棒运动员呢相对来说呢，就是说这个弯道要能力要很强的，跑弯道的。第四棒运动员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冲刺能力挺很强的，尤其是到最后一棒了吧，你跟前面的对手啊可能差别不大的时候，看能不能顶住，能追一点，就一般会是这样安排的这个棒次啊。就是这几个运动员其实呢，我们你看我们为什么我们这个成绩要好呢，就是因为我们这些运动员呢经常呢就常年呢都在一块训练，就他们的彼此的这个速度的感觉，交接棒的方式都很熟悉。有个反面的例子呢，就是美国队，是吧？美国队呢你看这个从2008年奥运会在鸟巢掉了棒，然后你看2009年、2011年、2013年、2015年的世锦赛都没有交接好棒，要么就掉棒了，要么就没接好了，要么出接力区了。这次呢也是没有接棒，没接好，也没进入决赛嘛。 所以虽然是有一些小的瑕疵，但是顺利的完赛，而且创造了一个能平2019年全国纪录的成绩，已经是非常的不错了。 确实， 日本男队那么的 有野心，但是不是也在决赛里边出现失误掉棒了吗？直接没成绩了，所以这个在奥运会的赛场上真的是兵家必争之地，一切皆有可能啊。当然大家伙都说，哎呦，这苏炳添这下边巴黎奥运会还能看到他吗？因为他赛后也说嘛，要靠年轻的一辈踏上这个舞台，那三年之后他还会和大家一起去巴黎吗？那其实苏炳添自己是说三年太久远了，不敢说那么远，因为对他来讲就算是比完全运会还练不练都是一个未知数，肯定要在全运会之后放个大假，因为他的身份也是老师啊，借调马上到期了，要回学校去报到，继续练的话要通过国家队还有暨南大学国家队配合才能继续练下去。 是的，当然了，很多的队员哈、队友也表示了挽留，说身为谢震业说啊，身为田径人，希望田总可以继续跑下去，但是还是要尊重个人意愿的，不能老指望一个人的付出不能捆绑任何人。确实啊，就是我们都非常喜欢苏炳添，我们看到很多的听众朋友也说，希望苏炳添能继续跑下去，但是如果说想休息休息，想歇一会儿，这不是想给自己放了个大假吗？想放假休息休息，那我们也是希望他能开开心心的。 我们也继续来回顾一下刘诗颖的这一块女子标枪的金牌，66.34米的夺冠成绩，跟她的个人 PB 67.29米还有一些差距，但是确实她最近一段时间成绩是有一些起伏，再加上是带伤作战啊，已经是很不容易了。我们继续来听听吴文强老师的分析，他说对刘诗颖的夺金一点都不意外。 她也其实也不算年轻的人了，也算一个比较就是咱们国内最优秀的女子标枪运动员之一吧。19年的世锦赛的时候她已经表现得很不错了，19年世锦赛也是第二名嘛，也是银牌，当时成绩呢是65.88米，今天呢你看66.34米也是个人赛季最好成绩，关键是也拿到了这个奥运会的金牌，这是意义更大。她的表现呢，我觉得呢就是说经过这么几年的历练吧，尤其是世锦赛以后啊，他自信心很足，然后对这个东京奥运会呢其实还是非常期待的。已经经过这两年的这样的咱们的国家这个权力保障，包括疫情期间啊这些坚持训练，成绩一直在很稳定。其实他今天拿到这个成绩呢，我们都没有感觉到意外，高兴之余我们还是真的为他为这个中国田径啊一直在奥运会啊拿过金牌呢表示感谢吧，是我们田径骄傲。 而在乒乓球的男团决赛结束之后，马龙自己啊也是获得了个人的第五枚奥运会的金牌，超越了邓亚萍、王楠、张怡宁这些我们前面的女子大魔王们啊，传奇，成为了国乒队史上获得奥运金牌最多的选手。12年的伦敦奥运会，马龙是拿到了男团金牌；16年里约，男团、男单都拿了。21年今年的东京奥运会拿到了男团和男单的金牌。所以赛后也有记者啊问他这个又拿了双冠，龙队说真没想太多，夺冠这一刻当然开心了，但是其实也就那样吧。哎呀， 是这个也就那样吧， 太凡尔赛了。 对，今天是在朋友圈刷屏了的啊，我拿了这个奥运双冠啊，双满贯，也就那样吧， 也就那样吧。我们也来听一下马龙在北京队的教练张雷是怎么评价他的。 首先祝贺中国乒乓球队、中国体育代表团又添一金。在这团体赛当中呢，马龙呢是咱们北京籍的运动员，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在这场比赛的整体发挥来看，从我的角度啊，从电视机前咱们看马龙的角度啊，发挥的比较正常。因为怎么呢？因为在这次比赛当中呢，他在5年当中，从里约奥运完了事以后到现在的决赛。我觉得这次的奥运会，不管他是单打还是团体赛的比赛，从精神上、思想上，包括他的能力上和体能上，都有不同程度的提高。在场上的发挥呢，也是比较正常，甚至尤其是在单打的比赛和团体赛跟波尔这场球的比赛，我觉得还都是超水平的发挥。因为在这5年当中呢，我没有看他打过这么好的球。在5年当中呢，他也做了2-3次手术，克服了一些困难，包括这个国际乒联换球啊，换这个发球的规则呀，这些东西都会影响到他，甚至影响到中国乒乓球队。 所以对他自己本人来讲呢，在这五年当中能够扛到现在，我觉得他是一个伟大的运动员。同时呢，他在成绩上也创造了一些奇迹，这是他的付出和辛苦所得。我刚才给马龙发了三个字，辛苦了。对，真的很辛苦，对于马龙来讲真的很辛苦。我们做到了，这是我们俩共同的心声，就是说在这五年当中克服这么多困难，最终拿到了冠军，这是当时我们在几年前我们就约定好的啊。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咱们共同努力，一块儿把这块金牌夺回来。 马龙真是有一颗大心脏啊！当然在这一次国乒的表现当中，其实大家比较遗憾的就是小枣刘诗雯在痛失了混双的第一金之后，其实他在团体赛也因为伤病的原因没有出战， 对， 也错过了自己完成一个大满贯的可能性， 太可惜了， 嗯， 就差这一步啊，就能完成这样的成就， 嗯，所以呢，在心疼小枣的同时，也觉得，哎，运动员就是这样，会有那个高光的时刻，但是也要接受一些更平凡的时刻，相信小枣心里都已经准备好了。我们也来回顾一下昨天中国代表团其他项目上的表现。昨天的摔跤比赛当中，男子自由式120公斤级的铜牌争夺战，邓志伟苦战了6分钟无法得分，他最终还是0-5输给了伊朗的扎尔，无缘铜牌。 是的，那在摔跤方面呢，孙亚楠是绝杀了美国强敌，逆转杀入摔跤决赛。在女子自由式50公斤级半决赛当中，孙亚楠在上半场是1-7落后的情况下，下半场是疯狂反扑，最后读秒时用漂亮的侧卧胸放倒对手，拿下了4分，从而以10-7绝杀了美国的赫尔德布兰茨，进入了决赛。 嗯，那今天上午的奥运会田径项目啊，昨天上午的田径项目男子50公里竞走，兵不见经传的波兰选手托马拉获得了冠军，德国选手获得亚军，加拿大的敦飞获得了第3名，而三位中国选手都顺利完赛了，尤其是边通达拿到了第7名，也是对自己非常狠的一个狠人啊。我们也继续来关注一下，就在早间刚刚结束的东京奥运会田径比赛当中，女子马拉松的争夺，肯尼亚的选手杰普切尔切尔是2小时27分20秒获得了冠军，创造了新的奥运纪录。世界纪录的保持者肯尼亚的科斯盖2小时27分36秒获得了亚军，美国的选手塞德尔2小时27分46秒获得了第3名。那我们的几位选手张德顺、李芷萱还有白丽都顺利的完赛了，分别是第47、第62和第69位。今天我们的两个话题，一个说说奥运赛场上哪道中国红最让您惊艳，当然我们在下面的时段也带来国安和河北这场比赛的一些感受啊。现在国安找不到这个射门靴，进攻端的问题怎么解决呢？片花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知道北京农商银行养老储藏卡吗？ 坐公交、逛市市公园都免费。 哦，到了，养老储藏卡在物美、超市发、金客隆消费还可享优惠， 公交、公园都免费，用卡消费享实惠。 详询96198。 山川异域，风月同天，东京奥运，万众瞩目。 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双奥之声 FM102.5，4名记者直击现场，全频传递奥运之声。 7月19日至8月9日，倾力奉献，大型融媒体报道，人在东京， 尽览东京奥运，就在体育广播。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同仁堂提醒您收听健康生活指数。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头痛、昏重、呕吐、泄泻不舒服， 同仁堂牌藿香正气水用于肠胃型感冒、解表化湿、理气和中。同仁堂国药。 以上为广告时间。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健康生活指数，我是慧凡。今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3度，最小相对湿度45%。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近期山区降雨多，地质灾害风险较高，不适宜登山。 白天北京地区受到了几区控制，午后气温高，较有利于臭氧生成，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二到三级。今天白天舒适度指数为三，体感闷热，夜间舒适度指数为一，体感舒适。今天紫外线气象指数为五，照射强度很强。北京体育广播祝您一天好心情。 北京移动提示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八点整。 校园梦中翱翔越北京蓄力奥运的传奇，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 五届奥运真直播，上中国移动咪咕视频看 5G 加 4K 超高清奥运比赛， VR 自由视角，多屏同看。北京移动祝中国奥运健儿笑傲东京，再创辉煌。 以上为广告时间。 我是记者齐良博，7月21号到8月9号期间，我将和体育广播另外三位同事一起在日本东京为大家带来2020东京奥运会的全媒体报道。关注中国军团展现出怎样的精神风貌和竞技成绩，东京我们来了。 我是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记者金泽，在前方我们将制作系列报道《站在东京看北京》，以前方观察员的第一视角直击东京奥运会的赛事情况，同时为2020北京冬奥会带来积极的借鉴作用。 大家好，我是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的记者李维，我将开启自己连续第四次奥运会的报道工作，从北京到伦敦，从里约到东京，无疑这一次奥运会的经历会更加的特别，我也将用更多样的手段为您全方位的展现中国奥运健儿的风采。 我是体育广播双奥之声记者林苑，我要在东京做您的耳目，您有什么想了解的告诉我，我帮您瞧瞧去。 尽览东京奥运就在体育广播。 北京时间的8:01了，欢迎您继续回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依然是子昂和慧凡为大家共同带来的雄鸡唱晓，这是我们的东京奥运特别节目燃在东京的早间板块啊。我们继续来回顾一下昨天的奥运赛场当中，尤其是我们的几位在现场的记者他们的所见所闻。 记者直击东京现场，奥运比赛正在进行，东京零距离。 在带来我们的记者最新的报道之前，还是要跟大家说一下我们这个东京奥运会的新的玩法跟听友的互动活动啊。各位家里人依旧是在快手的客户端搜索关注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观看我们东京奥运会前方的四人报道团队拍摄的奥运 vlog 短视频。每天在雄鸡的节目当中，我们会提一个问题，其实答案就在短视频当中。上快手看奥运，我们一起赢。今天的问题是，刘诗颖获得了女子标枪冠军之后，从看台上接下了什么东西和队友一起庆祝胜利。今天晚上5点播出的金戈铁马当中，我们会公布答案，会在答对的听众里面随机的抽取一位获奖听众，也期待您的参与。继续回到奥运的赛场当中，昨天的东京奥运会比赛有哪些值得回顾的焦点，今天又将在哪些项目当中我们还有争取好成绩的机会，来听一下记者齐良博带来的介绍。 北京时间8月6号，中国体育代表团在东京奥运会的第14个比赛日中入账2金2银1铜，乒乓球男团实现4连冠，女子标枪实现金牌0的突破，男子4×100米接力获得第4名，追平了中国在这个项目上的最好成绩，女子4×100米接力也创造了历史最佳。此外，在女子20公里竞走决赛中，中国名将刘虹以1小时29分57秒的成绩，最终为代表团收获一枚宝贵的铜牌。中国摔跤队昨天也为代表团再添一枚银牌。女子自由式53公斤级决赛，面对东道主选手向田真优，庞倩玉以4:5遗憾落败。 空手道赛场，尹笑妍在女子组61公斤级决赛中获得亚军。女子拳击方面，李倩在75公斤半决赛中5-0战胜俄罗斯奥委会选手晋级决赛。场地自行车女子个人争先赛1/16决赛，钟天使在复活赛里击败了对手，成功晋级。中国跳水队杨健和曹源在男子10米台预赛中拿到前两名，进入半决赛。花样游泳团体技术自选预赛，中国队以追梦为主题的表演排名第二。8月7号，东京奥运会接近尾声，进入到了倒数第二个比赛日，也是赛会金牌最多的一天，共将产生34枚金牌，多达11个项目将在今天收官。中国队在跳水、拳击、皮划艇等项目上将继续冲击金牌。跳水男子双人10米台项目中，中国队派出杨健和曹源力争卫冕这个项目，为中国跳水队圆满收官。皮划艇竞水项目，中国选手将再冲佳绩。其中在女子双人划艇500米预赛里创造奥运会最好成绩的中国组合徐诗晓、孙梦雅有冲金机会。花样游泳集体项目，中国队将再度向霸主俄罗斯发起冲击。拳击项目，中国选手谷红将出战女子69公斤级决赛。另外，今天男足决赛将在巴西队和西班牙之间展开，男篮决赛将由美国对阵法国。此外，男排、男子手球和女子水球也都将决出最终的冠军。 静观赛场内外，乐享东京风云，全景奥运会。 全景奥运会，我们继续来回顾一下奥运当中啊，昨天中国体育代表团也是收到了中共北京市委、北京市人民政府发来的贺电啊，信息在第32届奥运会乒乓球男子团体决赛里，北京选手马龙和队友团结合作，奋力拼搏，为中国体育代表团再添一金。那在此也特别向中国体育代表团和中国乒乓球队致以最热烈的祝贺，首都人民永远支持你们。确实，龙队给我们带来了太多高光时刻了， 确实 啊，也是真正的这大魔王一样的存在啊。其实他在平时在北京队训练的过程里也有一些特别有意思的事情，我们继续来听听他的北京队的教练张雷带来的介绍。 在去年疫情的时候吧，因为今年奥运会等于是5年打了一次，对于马龙来讲可能对他难度会更大。在去年我们在威海全国锦标赛之前，他们也从国外刚这个封闭以后回到省里面训练，在训练当中一直在调一些技术上的东西，就是说怎么练怎么达不到他的效果，怎么练怎么没有感觉。然后我当时就说，那你就不行，下次再调一调，再练一练看，你别这光是今天就想把他给提高了是吧，或找回以前的感觉。然后他没说话，他瞪我一眼，我一看他瞪我一眼，就什么他的意思，我还现在想练，你为什么让我改现在练是吧？因为他也不说话，他也不爱说话，他瞪我一眼。正好那个时间是12:30左右，你想想人家都吃饭去了，我也饿呀，我是有糖尿病的人，我这个一饿一低血糖我也慌，你知道吗？所以我他瞪我一眼，那我就扛着吧。然后我到外边拿了一块糖，吃了一块糖。你吃完糖再陪着他，在一块调调他那个技术环节，就是说明一个现象，他这个人呢就是达不到目的他誓不罢休那种，就是我今天练的感觉我必须要找着一点，哪怕我一点我找着一点都行，这样的话他心里才会踏实。在去年在威海的时候，全国锦标赛之前他们回到北京然后训练，当时挺有意思的。 大魔王在对别人发狠之前都是对自己相当狠， 确实 这就是大魔王的那个练成之术。哎呀，真是马龙这些尤其是像国乒啊、跳水队这些绝对的优势项目，这些名将们一定都是完美主义。 是的，所以说我们再看看跳水啊，中国选手现在是包揽前2名的状态啊，晋级了10米跳台的半决赛。那昨晚进行的东京奥运男子10米跳台的预赛当中，中国的选手杨健和曹源是分别以546.90和529.30的成绩是分列第一和第二位啊，顺利的晋级了今天进行的男子10米台的半决赛，大家可以去期待一下他们的表演哈。 嗯， 哎， 马龙是北京队的名将，那曹源也同样如此，也是一位老将。他在2017年的天津全运会上 啊，接受我们的当时叫《冠军来了》的专访的时候，也说了自己有一个特别稳的大心脏啊。我们来听听曹源说他自己的抗压能力究竟有多强。 整体来讲还是世界级的比赛，尤其是奥运会那种压力比全运会更 还是更大， 就是那种气氛，就是我感觉就是人到奥运村的以后，感觉人不由自主都有点飘的，对， 气儿就提起来了， 对，就那种气氛都有点。在全运会倒觉得哦，还自己还能镇得住，所以奥运会那种包括世锦赛，他有的时候他人一多，他这样一挤，就无形当中他就是一种紧张的气氛。 其实也就是肾上腺素分泌的比平时还是要旺盛，更加的从兴奋， 对 吧？ 脑神经需要大调一下， 需要大调一下，需要不断的调整啊，所以。是不是你认为你自己是属于这种脑神经比较大条的，比较能够应付的，还是属于那种相对激情化一些？ 我觉得我比较抗压， 比较抗压， 还 是有足够的承受能力， 对，不怕压力。脑也有那种，就是也脑神经也比较大条，但也抗压的那种。 不是那种用北京话说就是纯没心没肺的， 有一点点就是像那个国外有点那种感觉，就是有点那种。 可以很快的把这一篇翻过去， 对对，不会计较太多，就是我觉得就比较大度。 来比赛的时候呢，我就是来比赛，非常的专注。当比赛完了之后，我就可以很快的把这一段过去。 对， 无论它是好还是出现了一些失误，重新回归到一个非常正常的途径当中。我觉得这个对于中国的运动来讲是一个非常难得的品质，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运动员在参加国际大赛的时候所承载的东西，远远比国外的这些选手要多得多， 要多，压力大， 对， 付出的东西很多。 所以在那个时候要能够把自己的心态调整到像外国选手那样一个相对比较简单，比较纯粹，比较平静的状态。你觉得这是通过这么多年来的跳水训练不断的磨练不断打造出来的，还是你先天的性格上的优势？ 我觉得跟家庭教育有关系吧。 嗯， 他有些时候可能就是说家庭教育有时候会把这些压力给孩子，可能我爸爸妈妈可能没有说给过足的，他给我很多的压力，反而是一种引导，就是在平时的那个就是训练以外就可以给我教育要专注，让我就是有一种那种在平时的那个跟父母的相处中就有一种就是跟别的家庭教育不太一样的，就是能够模拟一点。他们可能就是说家里教育可能就是说会有一些压力给他们， 就比如说遇到了一些问题的时候犯了一些错误，可能家长会直接就批评，然后说你这个怎么能这样呢，你再看看别人家的孩子，就是别人家的孩子永远是好的，这是一般家长的一个统一的标准，是吧？ 对，就是对于他们来讲就是说在队里就是压力可能够大了，但是回到家里还有压力，他那种的心情到赛场上是不一样的。 可是恰恰像曹源像马龙这都是别人家的孩子，都是给别人压力的这种选手。 而且他们还有一个共同点啊，就是说他们都遇到过比较大的伤病的困扰。 哎，对， 都有一个先大伤然后再重新的把自己这个调整过来的这么一个经历。 对，马龙也是这几年为了去坚持做了几次很大的手术，大家都知道能在伤病当中重新的恢复，站在赛场上继续去保有这种顶尖的水平，这真的是一个很艰难的过程啊。那一次2017年的天津全运会的采访，曹源也是谈到曾经比赛里遇到最大困难就是伤病，但是有的时候伤病是一个运动员的低谷期，但同时也会给他带来更大的能量。 像你印象当中你参加这些世界大赛里面印象比较深的遇到的这种困难是什么？ 主要还是伤病吧。 伤病 那会儿伦敦奥运会的时候是胫骨骨裂，然后腰也是四处下不裂，然后手腕也是有一些浮肿，然后也是拼得了一块奥运会金牌。然后在那个世锦赛的时候也是脚腕韧带撕裂，然后回去以后脚腕又崴了一下，全运会用了一周多的时间，就只练了一周，所以又过来了。 但是说的这些伤啊，让我们听起来这都不是短时间内能恢复的，什么撕裂、骨裂， 对 啊，这伤筋动骨100天，这在普通老百姓的概念当中，这至少要静养3个月左右的时间。那么可能对于运动员来讲，有一些专业的康复方式会缩短这个伤病治疗时间，但是如何去克服这么重的伤病继续投入到训练和比赛当中？ 一个就是说为这个队吧，就是这么多年培养，然后 也为你付出了很多，所以你有责任去为这个队争取一些荣誉。再一个就是说，运动员本来就是要拼搏的，所以他跟普通人不一样，所以他必须要扛住这个伤病。然后再一个呢，就是说你练了这么多年了，然后你临时你说到你上的时候，那你不上，那你还带伤训练干嘛？你既然带伤练了，你就有责任带伤去比赛吧。都是在训练中要锻炼，然后再加上又打支撑带，然后有一些教练的一些鼓励吧，都会起到一些作用。 但是好像听到的你们一介绍跳水运动员的伤病，骨裂好像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 骨裂，对，因为我是胫骨骨裂那会儿，所以还是需要顽强的品质吧。 需要意志去克服这些困难。 包括尤其跳板在脚腕上都是敏感处，还有手腕都是需要用力的时候，所以也挺难受的，需要用强大的意志品质去顶过去吧。 其实这些绝对优势项目里边的选手更是有那个在伤病里边怎么去度过跨越自己的那个低谷期，有这样的能力我们也就看到了后面他们重新回到赛场上的那种高光的时刻。我们继续来回顾一下，赶紧说说中超昨天的对，大家都等不及了昨天的第十二轮的比赛其实这场比赛当中我们最终是0-0被河北队逼平了双方都是互交白卷但是最近这一段时间我们也心里有所预期，因为确实河北有三个外援而且这一段时间他们还没有输过球呢非平即胜，昨天一开场也是占据场上优势，包括一段时间之内咱们打的还是有一些被动，射门次数、控球率，尤其是在中场的这个控制方面，其实我们是不占优的。 对， 昨天也是让这个曹永静首发了，把西哲放在了替补席上，这也是比利奇在用人上的一个变化希望去节省更多的核心球员的体能那这样的一个变化呢，也让国安中场，拿不住球，所以也看得出来，西哲的位置是很难被取代的。再加上后面有一些比较好的机会，像玉宁的很典型的，他背身拿球，一个缓慢的转身之后，一脚大力的劲射总是偏出球门。再加上侃爷持续的在单刀的机会里边， 快乐起来， 快乐了起来，又把球射偏了，所以让我们最后是一个平局的结果。原野我们也连线了卡卡老师他也说了，其实两队算是各踢了半场好球吧，但国安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缺少中场组织。 这场比赛我觉得双方各打半场好球吧，河北队开始阶段上半时打的还是很不错的，令人说实话有一点感觉意外啊。为什么说意外呢？不是说我们说有意看不起对手，但是毕竟河北队之前是受到了很多俱乐部的经济的困扰，然后球员呢也向体育局要公开发声，希望能够求助。在这种情况下，河北队能够说实话球员们咬住牙扛住这些压力还依然的顽强在战斗，确实挺让人尊敬的。而且河北队现在说实话在积分上也是在国安之上，就是今天这场比赛证明了河北队他们也确实是不仅仅是靠精神在战斗，他们的技战术水平也是很不错的。我们看河北队在首发阵容里面有很多年轻球员，这个是他们的优势，因为在现在这个天气赛程下，谁的体能更好可能谁就有一个更良好的技战术保证，所以说在上半时可能河北队表现更好一些。而我们说实话上半时因为中场没有人组织了张稀哲也累了，张稀哲也不是铁打的，铁打那几个都在后防线呢，于洋于大宝、李磊也真是不错，能够包括池中国一直坚持出场。但是说我们这场说了朴成现在也还没有恢复到首发的程度，张稀哲就替补了，那中场所以说几乎就没有人再去传球了，这个也很正常，上半时有一些被动，下半时我们说随着我们调整人员中场有人组织了，可能下半时我们还缓过来一点。这场球我觉得双方你看从这个数据对比传球次数啊包括这个射门比例啊差不多，河北队应该略占优一些这场球最终这个平局还是合理的。 家里人都在关注这场比赛啊。平窗听雨声说，他觉得这赛季中超联赛里，像咱们国安的高天意啊，广州的严鼎浩啊，山东的段刘瑜啊，都是有出色的发挥的，对于比较弱的国足的中场来讲算是一个好消息啊。不知道即将到来的十二强赛能不能带上那么一两个，即便是打个替补，对未来国足也是有好处的。希望李铁指导在肯定他在每一场每一场的联赛里面都在关注， 是 啊，到时候还会有一些人员上的变化。 对，新的年轻的球员涌现出来以后，到大赛里跟着国家队去历练历练，从心理上和整个掌球的这个技巧的掌球上都是绝对有帮助的。无论是这样的荣耀感带来的更多的这种责任意识，球场上呢，球场下的这种自我这种规范的责任意识吧，还有就是说在技战术上多看一看这个国外的球员的表现，现场的观看一下这样的大赛，甚至说有机会了，哎，上去来找找感觉，我觉得年轻的球员都会得到很大的成长。 嗯，不过现在说到了咱们国安的情况啊，还是因为我们外援真的是捉襟见肘，就凭着一个单外援侃爷，尤其是跟有外援的球队相比，那河北，你别看人家曾经并不是一支什么强队啊，但是现在外援的优势就显现出来了吧？ 是。所以说昨天啊，就是我看这个刚才有听众朋友也说啊，说咱们这个后防的有小伙子70分钟就有抽筋儿这种迹象了， 嗯，体能下降。 其实也是一是因为年轻球员啊，来到这样的比赛当中，肯定会有更多的这样的自身的体能消耗，由于紧张啊，或者说过于兴奋，还有就是说轮番的外援的冲击啊，对于我们的这个本土的后防球员肯定是一个重大的考验。 对，你看河北，之前好像不显山不露水的，可是现在人家有仨外援，梅米舍维奇、塞尔纳斯还有这个席尔瓦啊，都是能够同时出战，去形成这个中轴线上的保障。但咱们呢，还在苦苦的去支撑我们的一个中场组织，只能是打一个352的阵型。所以这三中卫的体系还真得有更好的边路的球员以及中场的这种组织调度去支撑。那我们现在怎么办啊？怎么去找到一些更好的办法去给前场做很多的疏导？ 确实， 刚才家里人也说到，给侃爷的支持少了一点，说不要埋怨侃爷又最后错失单刀，你瞧瞧给他脚底下能够传到他脚底下的球其实没几脚啊，这就是 这当然也是一个问题 对，就是怎么让侃爷既创造出了跑位的机会，但同时呢，中场跟他又有一个更好的连接。Winter 说他还是觉得曹永静的发挥不够理想，不是丢球就是犯规，如果不能迅速调整状态，恐怕上场机会就要少了。嗯，但是年轻人嘛，毕竟是要用更多的出场时间去积累信心和经验的， 这个肯定谁也不能上来以后就直接完美哈。这个出场即巅峰，这个只能是在美好的故事当中更多的出现， 或者是那种天赋异禀型的。 是的啊，当然了，我们昨天其实有很多的精彩时刻啊，当然我们有很多危险时刻啊。我觉得侯森的发挥真的挺不错的， 嗯 啊，高阶低挡力保球门不失，然后对方当然有一个重注哈，也是让我们惊出了一身冷汗啊。到了后来，最后的时候，朴成在禁区里的倒地，肯定是所有的球迷朋友昨天看球的时候啊，最让自己拍大腿的一个点哈， 嗯 啊，几个大腿拍红的点吧，一个就是这个被中住了啊，吓了一跳。还有就是巴坎布的这个错失单刀，然后就是朴成的这个倒地啊，没吹点球。后来我也咨询了很多这个裁判或者说解说员的朋友，其实主要是因为这个朴成当时这个铲射那一下啊，想飞出去射那一下摔倒了，然后这个球呢，其实他防守队员都没有实质性的去碰到，然后这个球直接是滚到了弹到了离他们一米远的地方，所以说在这个碰撞发生的时候，球离他们还比较远，两个球员都没有对球进行一个实质的控制。虽然说朴成离球更近啊，在有利的位置，但后面的这个疑似的推搡呢，从欧足联也好，主流的这个判罚裁判的这个尺度里也好，这个东西现在主流叫做 soft meat， 就是松软的身体接触，这个是主流的裁判里啊，是都说是一般来说是不判的，但这确实是朴成摔倒了，确实是这个后面已经有了身体的接触，要是搁严点的裁判可能就吹了啊，这哨子就响了。 所以在这种真的是一个临界状态，就是可判可不判啊，其实一切的命运都掌握在裁判的手里。 是的， 我们还是从自己 来讲，不要给裁判这样的机会。 嗯，其实86分钟那球打进了，后面这事儿就 也就没了， 我这么心烦了。 对，小盘子说，国安现在不进球，最好的结果是一分；进球呢，是-3分，因为是人家进的。哎呦呵，说国安这名保住了，但是我们能不能进入到争冠组？是不是真奔着保级组去了啊？我们缺的是进球的人啊，不是缺传球的。确实我们现在一些有效的对于前场的传导还是少了一些啊，那种无谓的横传，这一直以来就是我们的毛病。再加上中场没有了奥比的连线之后，这个特点就更被放大了。平爷说国安有点太难了，别再靠点球取胜了。嘿，咱要什么自行车啊？如果真是有点球机会能够拿到三分的话，咱不要去讲究这个过程了。 咱不能不拿豆包当干粮啊，对，三分是三分啊，点球三分也很重要。 托尼维也说点球这事儿也在他来看啊没什么可纠结了，武汉那点球不也是可吹可不吹吗？其实有吃亏就有占便宜的时候，这是一个恒定的有点能量守恒定律那意思啊。虽有误，我觉得曹永静很拼，但是跟西哲相比的话还是差了点意思。实力相当的一场比赛能传出多少脚，有一两脚单刀很不错了，前锋你得把握得住啊，这话还是说给侃爷的啊。但是我们观察了这么多时间段的侃爷，他就是一个跟单刀无缘的外援的类型，也没办法，他也许会制造一些跑动的空间，会扯开一些这个防守的注意力，但是一旦你给他一个单刀直入的机会，让他处理的简单一点吧，哎，侃爷自己就跑过了。 确实有的球员啊，就比如说我们说范尼那样类型的哈，只要给他在禁区里拿到机会，那禁区之王的这个小禁，尤其小禁区之王不是白叫的，就是说他在禁区里把握机会特别的好。但是也有球员他的特点不是在禁区里能够100%的把握机会，更多的像刚才慧凡姐说的就是去拉扯跑动啊，撕破防线等等。其实单刀永远是每个踢足球踢前锋的位置的这个球迷朋友也可能也体验过，与绝对是永远的紧张的时刻。咱们在外面踢球的这个吴磊啊，其实他的单刀也经常拿出来被人说。我们还是给球员们更多的机会，但是我们也希望啊，球员们能够痛定思痛啊，在自己的这个足球生涯里，任何时刻都保持一个进步的态势。希望侃爷这个单刀的问题啊，早日啊被咱们从这个话题榜上拿下去， 对，能够突破他自己的一个心魔吧。当然昨天结束的几场比赛，长春的外援儒尼奥尔独中2元，又是显示出的中超最后看的是什么，还是各家的外援，那帮着球队2-1又逆转击败了申花，暂时现在长春已经是在咱们这个赛区的榜首位置了。武汉和天津1-1战平了，本赛季依然是难求一胜，而上海海港也是见着怂人压不住火啊，5-0大胜了大连人啊，所以这样的话其实我们在这个苏州赛区依然是排在第4的位置，但是国安的位置也很危险啊，就是稍有不慎，可能又多那么一两场的平局或者是输球，也许我们真的就跟争冠组无缘了， 要注意了。 很多的家里人像宫廷老球迷说，西哲不上，中场都是卫兵，无人可组织，还谈什么传控？所以真的比利奇在有这种用人调整的同时，是不是能想更多的办法，就是当西哲这样的比如说西哲跟朴成同时都不在场的时候，中场没有组织的人，那我们怎么去打得更直接更有效一些？ 对，这咱们如果说这一块今天啊这个原料不够，咱们就可以换道菜做。 所以真得看厨子的手艺，当然了对比利奇来讲也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刚才还有家里人这应该是6645说，感觉这外教比帅干了神指的活呀，18颗轻松的时代就这样猝不及防的到来了。所以比利奇也是很难啊，人员如此不整，还得保护国家队的球员，所以他也是在尽量的让这个人员的搭配更合理，战术的布置更合理吧。一号线说进保级组咱们积分高啊，保级绝无问题，保级 能多看几场赢球了，是这个意思吧？ 求轻虐。一段片花广告我们再回来。 山川异域，风月同天，东京奥运万众瞩目， 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双奥之声 FM102.5，四名记者直击现场，全频传递奥运之声。 7月19日至8月9日，倾力奉献，大型融媒体报道，人在东京， 尽览东京奥运，就在体育广播。 同样做食品饮料，为啥你的销量这么火爆？ 我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投广播广告了，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淇淋，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这些产品啊都能宣传。 好产品就要投广播广告，大平台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广告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以上为广告时间。 山川异域，风月同天，东京奥运万众瞩目。 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双奥之声 FM102.5，四名记者直击现场，全频传递奥运之声。 7月19日至8月9日，倾力奉献，大型融媒体报道，人在东京， 尽览东京奥运，就在体育广播。 国际足联规定，守门员最长持球时间不能超过6秒。传奇乔丹的生涯总打铁数是12345球。冰壶的比赛场地并不是平的。雄鸡唱晓，身边的体育百科，点亮你的好奇心。 北京时间的8:31了，来到我们了，我们早间时段的最后一个部分啊，最后半个小时，这里是子昂和慧凡为大家共同带来的我们的东京奥运特别节目《燃在东京》的早间板块啊。刚才有很多家里人依然在关心说：“哎呦，这个今儿这声听着有点耳生啊，这个新人是谁呀？”是子昂，从下周开始就正式会加入到我们早间的节目组。 是的，来到这个大家庭当中哈，大家好，我是子昂，孩子的子，昂首的昂，和这个慧凡姐一样啊，都毕业于中国传媒大学。 咱节目里不用叫姐，不用暴露年龄。 这个听众朋友们留言可说这个叫姐不合适，得叫姨。 这确实是实情。嗨，从我毕业那一年啊，从上雄鸡的第一天开始就已经有这称呼了，当时确实是小姑娘的年纪，但是呢辈分比较大，现在真成人了啊。樊莹跟大家也问好。今天我们的两个话题，一个是说说奥运赛场上哪道中国红让您觉得是最为惊艳的，另外咱也说说国安现在昨天0-0一分逼平了河北队啊，您觉得现在这个进攻端的问题该怎么去破呢？我们这个赛季是不是就这样了啊？另外也跟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的燃在东京是正在进行当中助力中国队参与奥运，登录北京时间 APP 也可以参与你为奥运健儿加油我为你加油的活动，上传个人的运动瞬间，为中国健儿加油就有机会获得加油礼盒，你祝福我赠礼，一起来助威。那同时我们今天的奥特曼大挑战，因为今天其实还是有多个冲击金牌的机会的，尤其是在空手道这个新设的奥运项目当中，还有女子61公斤以上级的比赛，中国选手也即将要出战。那我们就挑战一下空手道吧，大家可能对空手道的了解程度有限啊。那我跟子昂一会儿挑战一下这个空手道的招式。 呵， 我比划你猜， 我当那个被劈的道具。 不，我比划你猜，行吗？一会儿我们把这个短视频也会上传在抖音的官方账号当中，大家可以也一起的去关注和参与一下。继续的回到足球的话题当中啊，我们刚才说了国安啊，当然也关注一下这最近几天的时间国际足坛的地震吧，在西甲巴萨主席拉波尔塔是挺愁的，因为星期五他已经出席了发布会，反复强调说俱乐部已经无法再承受梅西的合同了啊，把一切责任都推给了前任， 推给了巴图梅乌的管理层，觉得是他们这种灾难性的经营已经让俱乐部财务上受到了很大的压力，导致巴萨没钱付给梅西。 其实怎么说呢，这个拉波尔塔啊，很多的这个巴萨的球迷啊，据我了解呢，经历了这个他们前主席巴托梅乌的糟糕的管理之后，对拉波尔塔非常的期待啊，对拉波尔塔非常的信任，但是没有想到在上任之后却出现了这样的一个对于所有巴萨球迷来说真的是天塌了这样级别的这样的一个操作啊。但是锅甩得非常清楚啊，一是说你看这个西甲联盟卡着我呀，要么我退出西超的那个主意，要么我签不了梅西，他让我二选一，我为难啊。然后现在说这个巴托梅乌之前的这个管理层经营的不善啊，让咱们现在巴萨没钱了。但是拉波尔塔现在有这个网友也翻出来之前的采访，当时他还在野的时候，就是没有当这个巴萨主席的时候就也说出了一段名言，就是说什么球员都留不下啊，到最后梅西都留不下，那还能叫巴萨吗？ 所以当时放出过豪言，但是现在这豪言难以去以诺言的方式兑现了。我们相信肯定各个俱乐部啊，除了像拜仁这样的，真的是整个的那个经营体系非常的运转良好，就是在疫情期间没有亏钱还赚了，这样的豪门不多。其实很多的豪门也是在受到这种经济和资本上的压力。 对， 所以这一次巴萨和梅西的这个分手啊，看起来目前就是一个已经既定的事实了。 是的，有的球迷也幻想过，包括我在内啊，也幻想过说是不是唱双簧呢？ 有没有可能只是一出戏？ 对，给这个西甲联盟这个主席、西甲主席这块演一出， 施压。 你看这头牌球星、世界顶级球星，可以说是数一数二的球星，对吧？要走了，你这不留一下吗？结果现在看来啊，只是我们美好的愿景罢了。 如果后边还有剧情的反转的话，那我们只能说这都是戏精啊，这都是可以拿奥斯卡奖的， 确实 ，但是到目前为止看起来好像这样的可能性相对比较小一点。我们也继续来听听原野咔咔老师带来的分析。他也觉得情怀敌不过资本，而对于球员个体来讲，他感觉有点心疼梅西。 8月6号啊，世界足坛还出了一个大事，巴萨这个宣布梅西要离队了。但这个事儿啊，确实大家有些难以接受啊，因为梅西的合同到期不是今天到期的，已经有一段时间了，这个已经是失业人员几个月了啊。在打美洲杯的时候，梅西实际上合同就已经到期了，但是大家总觉得巴萨能够想出解决的办法，因为梅西毕竟对于巴萨，对于甚至全世界的球迷的一个情节都是难以割舍的，大家都认为梅西应该在巴萨终老，一个人一支球队，一座城市。但是我们看任何情节也好，感情也好，可能有时候都敌不过资本的冰冷的力量啊。巴萨可能利用梅西赚足了自己想要的东西，包括低价呀，甚至免费签了很多球员，想腾出这个工资帽，然后呢最后一锤子一脚把球肉传给了西甲联盟，说哎，你这工资帽工资制度不合理，我们签不了梅西了。那早干嘛了，是吧？到现在我觉得就是说梅西是不是在这里面也成了一个牺牲品呢？但是现在事情还会不会有反转，因为梅西本人现在我们说确实是大家都很舍不得，还是说在足球这个冰冷的世界，在这个资本的世界里面，可能全世界无论是巴萨呀还是皇马呀，他们可能最终球员不是最重要的，在这一点上我们感到有一些无奈。 所以接下来梅西去哪儿就成为新课题。哎， 是 光心疼梅西，没人心疼阿奎罗吗？ 哎呦，我天哪！今天我看到新闻了啊，阿奎罗就是放出新闻，阿奎罗表示很生气。我说实话，这搁谁不生气啊？这我觉得阿奎罗如果说上纲上线点可以，我觉得告诈骗都行啊。跟我说的是，首先说跟梅西踢球，然后来了以后我刚来。然后发现梅西走了，然后现在我再一看，哎，怎么好像我自己都可能注册不了了？ 对，所以这真是一个特别尴尬的场面。但是接下来梅西会去哪儿呢？其实我们知道现在还手里有富裕的豪门啊，家里还有余粮的 也就是大巴黎了，因为曼城刚刚是完成了惊人的操作，为格拉利什支出了4000万镑、1亿镑的转会费，出售球员带回了6000万镑。哎呀，现在曼城可能要把大腿拍红了。 是， 怎么没早告诉我们这消息呢？ 对， 买格拉利什买早了。 不过这么说啊，当时虽然说也有这个情报说啊，说这个巴萨刚放出梅西不留队消息的时候，曼城曾想过紧急叫停，但是后来想这样的操作其实风险也挺大的 啊。要是他们又跟那儿演出呢？ 对，这是对吧？不能赔了夫人又折兵。而且说实话，格拉利什这个交易绝对也是非常好的一笔交易啊，在欧洲杯我们也都看到了这名英格兰的年轻的球星，对，非常的优秀的表现啊，我觉得俘获各大豪门的心也是情理之中的。 纳兰德行说，曼城内心的 OS 是：我能把格拉利什退了吗？现在还有退货的可能吗？别想了。 是，所以说啊，真的是，其实我觉得这是太难受了。我们就像刚才这个袁野老师说的，我觉得他有一句话说得特别好，就是足球还是看球员的。我觉得我们足球的快乐都是球员带来的，不能说完全是资本带来，但是可是现在很多情况下，资本却成了影响左右球员的最大的因素，这是让我们最感叹的惋惜的一点啊。其实我们都希望这个足球世界能成为它本来的样子，本来美好的样子，但是太多的遗憾了。 对，因为现在的尤其是越商业化越高度的联赛，其实就越是资本在掌控着一切。球员球星即便是像梅罗这样的也都是如此。芝麻林说，梅西离开巴萨不会有以往的高光表现的，也就是一般的优秀球员吧，看他在阿根廷也就那么回事儿。他太依赖巴萨了，可是这一次在美洲杯上梅西证明了自己啊，带着阿根廷最终捧起了最终的这个冠军奖杯。还是在他34岁的这个年纪能够依然去保持这种巅峰顶级的状态，我们就应该珍惜啊，真是看一场少一场了。 是，其实这也真的是啊，梅西捧杯的时候其实我不知道这么说这个是不是直接太暴露了，我是阿根廷球迷啊。这个从 没事，你可以亮出自己的身份牌。 是从2006-2007年这个开始喜欢阿根廷，然后一直到现在。确实我觉得所有的梅西的球迷和阿根廷球迷一提到美洲杯决赛啊心里一颤。太多美洲杯决赛的痛苦的回忆， 是 啊，泪水啊，痛苦啊，都有很多。所以说这次决赛从头到尾看完以后，梅西捧杯那一刻，我心里都甚至没有很多的波澜，就是真的突然就明白了。如果说用我们的中文去形容的话，真的是洗尽铅华，什么都经历过了啊，终于迎来了最好的结局。 所以看决赛的时候，你是一直眼里噙着泪花看完的，还是特别平静？ 面无表情，特别平静啊。阿根廷就是因为确实以前决赛带给我痛苦回忆太多了哈，有点看麻了。然后我就觉得阿根廷别一会儿再被进俩吧。还有已经到常规时间90分钟打满了，还有几分钟加时，别出现什么变数吧，别一会儿追平了还怎么样。一直到最后哨子中场哨响结束了，哇，真夺冠了。就是真的是 惊喜的感觉了。 对，就是最后就是一种就是那种根儿上的喜悦，但是却已经没有那种非常浮躁的感觉了，就已经是彻底的平静下来了。 我们也继续来回到国安的话题当中。确实是在看着这个国际足坛的风云变化同时，其实我们更加关心的就是自己家球队啊。目前国安的状态呢也难言让大家满意，人员的紧缺让我们得换一种心态去看国安的比赛了。就像刚才子昂他分享自己阿根廷球迷的这个心路历程一样，我们可能曾经在奥古比埃拉同时在或者是其中有一个不在的时候，我们都经历过那样的时刻，但是都扛住了。但现在真是今时不同往日啊。队中只有一个外援，没有了后防上大金子，索萨也回到了自己的租界地啊，就是自己的东家长春亚泰。那只有一个巴坎布顶在前面的时候，其实我们很多这个后场中场都是难言有一个很好的支撑 的。是的，虽然说这个比利奇来了，但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咱们也不能说是无米，但是咱们这个菜色或者说这个原材料啊，确实是现在是不够丰富。 所以说这个比赛踢得不够理想也是情理之中，但是呢我们依旧是满怀期待吧。 我们也继续来听听原野的分析。那觉得现在他也是说我们要面对这样的现实，人员就是这些人，但是想要在这个赛季有所作为，进争冠组，哎呀可能有点困难了。 可能平局合理，但是对于北京球迷来说觉得哎呦面对河北队我没拿三分我就不能接受，而且现在确实是在积分上还被河北队压着，我们现在能不能最后确保进入赛区的前四名，进入最后的争冠组，现在也是个问号。我们看现在广州赛区那边基本上比较明朗，苏州赛区这边河北长春包括上海两支球队都有可能进入前四名，这个在申花身上能不能拿分确实现在都不好说，因为我们现在这个进攻啊确实成了老大难问题，还有三场球必须得咬咬牙。一是现在看比埃拉原来之前说八月初能回来，这眼瞅着都比赛要打完了也回不来也指望不上了，现在就是说中前场没有人传球，以前有奥古斯托比埃拉然后配上张稀哲是吧，大家都能是吧打一打都能多点开花，现在外援不在了，张稀哲也累了，朴成现在状态也是在一点点恢复之中，这个就没有办法了。我觉得咱不如不行啊，就放低身段吧，踏踏实实打防守反击吧。这三场比赛先保证都不输，然后再争取能够去找机会啊。这三场比赛是拿个四分，或者五分，也许还有希望。在天津身上咱们拿三分，另外看看再争取再把申花或者是谁给赢一下，看看吧，努力一下吧。所以说现在就是说，第一我说的赛程也疲劳也累了，第二确实是人员真是没有人，没人组织没人传球，这种情况下也只能面对了，现在这种没有人谁也解决不了什么问题。 6306说长贵说得好啊，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事情就是这么个事情，所以现在我们真是要调整一下自己看球的心态。刚才还看有家里人说哎呦昨儿这球看的上半场就睡着了啊，现在要是您尤其是看完一些国际大赛像欧洲杯这样的大餐吃过之后，您要再看中超那可不嘛，它就是一剂催眠的感觉， 由奢入俭难呢、 啊， 但是咱们不能永远都吃大鱼大肉，不然大鱼大肉就腻了、 对，就容易吃顶着啊。咱们这粗茶淡饭，小粥就咸菜也挺好的。 是， 1933说，咱要真没有夺冠的实力，那就去保级组吧。我们也如果真是这样，就接受这样的现实。三口之家说，比师傅现在好好炒啊，也能做出一盘地三鲜来。就这素的食材要想做出肉味儿 就得加油啊，得加油 那可真是需要这厨子有一定的能力， 是、 这素斋它不好做呢。北三儿也说没别的，把白汤熬白菜做到极致也行呢。哎，所以现在比帅需要考虑的是这个问题，就当我们只有一个单外援的时候，现在是尝试了在局部做一些人员上的调整，比如说中场让西哲歇一歇，让老朴啊也歇一歇不打首发，但是是不是352的阵型是最适合我们的，尤其是在面对一些前中后啊三条战线上中轴线都有外援的球队的时候，我们能不能改变一些打法，让我们变得更快速向前更直接一点儿，这个是比利奇要去下功夫的。 确实啊，其实张玉宁这个支点我觉得还可以再去设计设计 哦，比如呢 就是其实跟这个刚才樊姨刚才说的这个意思一样，就是说张玉宁其实是虽然说他年轻啊，他也不是典型的绝对的高大型的球员，但绝对是在禁区里支点作用拿球能力在年轻一代里非常有特点的。那我们如果说在中场方面哈，有创造力的球员因为体能原因年龄的原因伤病的原因不能去100%的发挥或者说不能首发的话，那显然做一个直接的连线可能场面上不会很好看，但是是更加现实的。在尤其是在面对一些对手的时候，可以真的是 按点爆破，逐个击破。如果说我们去在赛前的这个看到对方的后防线上，他们有一些空战无力的特点的话，真的是可以去打一些简单明了的东西啊，简单的这些长传啊，简单的这个套边拉边啊等等哈，去比如说打一些这个532啊，这个然后主打边路传中。不一定一定要去中路渗透，然后打反越位，是吧？但是每个主教练我觉得都有自己的追求，并不是每个教练都能做到每一场比赛都以换一种打法，看人下菜碟这样的这个技能啊，是不是每个人都有的？ 就战术魔幻大师，有的时候也够让人担心的啊！您得真有那个瓷器活才可以去揽下所有的这些战术的变化。 是的， 这边还有嘉玲说，495说对侃爷一直不是特别感冒啊，最看不惯的是他那个跑和拿不住球，跑起来总是颠颠的，不是特别稳，还总比球跑得快，这不是瞎跑吗？嗨，侃爷啊，他这就是他的特点，他能去扯动出一些空间来。您想想，要是前场再没有一个侃爷去扯动，那我们得打得多被动。 那肯定啊， 是是， 这样的一高一快的组合，这个快肯定得有。 49成说国安我是满意的，枪就这几条，还都是国产土枪。对申花人这种全外援配置，就算是输了有什么呀？但是我们这选项里可以有平局，但是申花，就对方在对我们的时候，他们的心理状态是只能赢啊，不能输。哎，这种时候我们的机会就来了。K 说多轮换吧，王子明江涛、泰妍、朴成，尤其这个玉宁的射门感觉呀实在是不好，要不行让子明多上上，再不轮换可得叫比先生了啊。哎，别这样，昨天人比帅已经是主动的换人，西哲不就摁板凳上没让上场吗？ 是保护。 这各个俱乐部都面对的是对于国脚的保护，各个主教练心里也都有谱。唯有战斗说侃爷后边还能帮着解围呢，不错了，要什么自行车呀？所以我们不能要求每一个外援前锋都有那种单刀的能力。 是， 周扒皮，还有各位都给子昂在普及呢，这“人”后边一定要加儿化。 对。主要是我觉得 就没毛病了。 对，看到慧凡这师姐，这太年轻了，我感觉跟我是一个年龄段儿。 确实也没大几岁，嗨， 是， 真是，这辈分长的。大海说，国安最大问题是打得太小了，横传回传过多啊，这种慢节奏的尾传控，球员的中长传和下底传中的能力太差了啊，所以锋线进球就比较难。哎，这个边中结合一直是教练在要求的，可是也是有的时候臣妾真的做不到的。尤其是看完欧洲杯的比赛，您瞧瞧意大利的那个边中结合，就别说意大利了，就大英格兰啊，这边中结合的质量，那不是我们可以一天两天就 人家是欧洲杯决赛球队，咱们只能就是说看教学片哈。 对，所以呢，我们这个传中的问题真不是，这是基本功的活儿。很难说在一些训练当中比赛当中去扭转过来。零八格说，昨天听一哥解说一直没什么波澜啊，没波澜，直到侃爷那单刀的时候，一哥和男子同时的大喊哎呦，吓了一跳，要是进了也没白吓一下，结果吓一跳还没进，觉得心里有点凹疼。咱这应该在侃爷单刀的时候就有心理准备了呀，多少次了侃爷一个习惯性的惯性快乐，难道还没给您形成一种习惯吗？ 对，我们就是总是在期待啊，但是也总是在准备着 啊。The Three 说，侃爷说我这水平一直很稳定啊， 偶尔给咱们个小惊喜啊，但更多时候就是稳定发挥。 贾玉春，你看就说，孩子不错啊，新人不错，表扬，加油，欢迎。很多家里人都在说，今天子昂发挥还是非常稳健的，没听出来是新人。确实，子昂其实虽然在咱这屋是一个新鲜面孔，但是其实之前在我们城市广播、在青年广播都有节目，有家里人也都听过，像青春活力派。 还在新闻台有时候跟清睿搭档过， 去上上主播朋友圈， 主播朋友圈 啊，还有周末赛场， 对， 其实很有经验的一位老新人， 过奖过奖。 三口之家说侃爷昨天进了球，那也是，嗨，这就是就看不上侃爷是吧？说中超二流前锋水平，啊，看把握进球机会的几率，侃爷从来都不是顶流。但其实进球效率上，您别说，侃爷还真是不错的。 对，进球数上人家也是对吧？拿出过这个压倒性的证据的哈。我觉得是这样，就是说一个前锋他不可能永远都是一个踢球状态，每个前锋都在随着自己，就是我们去踢球的话也会慢慢长球，前锋也会，职业球员也会慢慢的改变长球，可能在某一个阶段的时候他就会转向另一种风格。希望侃爷能够更多的用自己的努力来帮助我们吧。 赛风波还说，问问两位主持人，咱新签的球员十二月初这比赛能来吗？换个新人也许就可以有新突破呢。嗨，您想想，来都已经是大约在冬季了，十二月份那是为明年做准备了，所以新的外援也叫个席尔瓦，但不是那席尔瓦啊，大家别想多了，就只能是为明年做准备了啊。你看7720也在夸你呢，说咱们加油，看好新人。 对，都能看得到哈，这个给我很大的鼓励。 青青苹果说喜欢听子昂的声音，很好听。对，还有电竞的直播， 确实也有， 也经常转播，而且子昂还经常会转播一些国际足球的比赛，尤其是英超转的相对比较多。西甲 有 也有 啊。对，哇，这梅西 已经捞听了。 有消息啊，这还是消息，咱们还是不好多说。自己没说话哈。 对，我们还是等这个最终官宣的结果吧。梅西这事儿，再让靴子再飞一会儿的时间。老铁说，看看恒大的边路，尤其是左路的高准翼，踢的都快起飞了啊！我们真是很需要这种既有速度又有突破的这种边路的球员。 是， 刚哥已经是保有了一定的速度，但是在伤病之后啊，现在回归了，还需要一定的恢复的时间。 是这个问题。其实放眼整个国际足坛也是啊，优秀的边后卫一定是宝贝。 对，所以呢，我们还要什么自行车啊？目前的人员状态就是这样的。 错了 啊，我们呢就换一种心态去看官的比赛。其实接下来就像刚才有一位家里人所说的，在对阵申花这个很关键的比赛里边，其实我们是可以把自己的姿态放低一点。申花现在外援很齐整啊，虽然说状态有一定的起伏啊，昨天也输给了长春亚泰啊，但是申花一定是觉得我们兜里那是有外援的卡牌可以继续去出的，现在国安只有一个巴坎布，不足为惧。那这种情况之下，也许我们自己的机会就来了。 是， 以一个弱者的姿态去拼啊，去把该拿到手的三分都拿下来啊，这才是最关键的。好了，时间的关系，我们也就跟大家先聊到这儿。那我们的东京奥运的特别节目会在中午的12点到12点半。继续为大家带来东京快报的最新资讯，晚上的5点到7点金戈铁马的时段啊，也会由我们的主持人，今天应该是孟群和小丽，跟大家一起来带来。那晚间的体坛夜话是我和康乐啊，继续跟大家陪伴着。好了，我们就先聊到这儿，也请关注接下来的精彩节目。再见， 再见。 同样做食品饮料，为啥你的销量这么火爆？ 我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投广播广告了，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淇淋，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这些产品啊都能宣传。 好产品就要投广播广告，大平台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广告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权威发声，新鲜资讯，即刻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关注北广头条栏目，可听可看可信可用，你身边的服务小能手，听听 FM， 把美好